朝露开，晚露的时候，我不会装哭。

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